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剑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按照新建的脾气，既然常威提到了纪兰，他就一定会去。但是在那之前，很多人提醒过他，有善意的也有凑热闹的。赵鹏志当时在楼道里看见他的时候，特地拦着他说了两句话。 你要去查纪兰？ 了解一下情况。 新建的态度很自若。 监察局现在还在查你那笔款项的来源，你现在去找纪兰的麻烦，那不是自己找罪受啊。 话是这么说，赵鹏志的态度看着倒不是有多担心，而是有点调侃，还稍微加了点拭目以待。这次新建只是耸了耸肩，不置可否。处长更是一通电话砸了过来。 你小子又嫌日子太清闲了是吧？啊，什么不能碰你偏去碰什么？现在到处是人等着抓你的把柄，你自己还赶着往上送。 处长，监察那边找不找我麻烦那是他们的事儿，我去不去查这个案子那是我的事儿。除非高检决定把这个案子撤，不然我就是要查到底。 大概是这几天本来气就不太顺，新建也是难得语气这么较真的跟老处长说话。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 哎，新建，你这脾气我真不知道自己算是成功还是失败。 怎么说都是他一手带出来的，但是怎么好的不学，他年轻时候那点臭毛病这小子一点没落下。 处长，大不了我就是再回去你那儿混个速录员呗。 调侃了一句，星界笑了笑。 再不济端茶递水复印卷宗总可以吧。 少胡扯。 处长数落完了，还是忍不住交代他小心，然后无心地问了一句复制的情况。 他最近怎么样？也不给我打个电话汇报一下工作情况。 嗯，他还行。 我告诉你，新建，复制对你也算是做到头了。等这事儿过了，请人家吃顿饭，好好报答下，别成天这么没心没肺的。 同事之间能做到复制和新建这样的，也确实难得。处长甩下这句话就挂线了。新建听完先是一愣，随即苦笑了一下。 报答？那位现在看见了，连话都不说一句，还报答个鬼啊！ 从那天两个人吵完架，复制又差不多回到了之前那种三十拳打不出一句话的状态。工作上无非就是新建交代他去做，不给意见也没有表示，出入还是跟着，不过只是保持着一个不算太远也不算太近的距离，一眼看过去根本不知道他俩是熟人。新建的心里觉得很憋，但是火气发不出来。他知道对于复制这种人来说，像那天那种状态已经是被逼到极限了，本来就岌岌可危的关系，一旦再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可能就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复制说两个人这件事之后就分开，新建暂时还没有考虑好。他当时没有立刻开口拒绝，基本上也算是沉默地接受了这种结局，并不是对这段感情放弃得太轻易，只是他确实需要时间去思考一些事情。最初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有些太想当然，复制是打从最初就抱着放弃的态度在面对他，如果不是曹峰那次意外，可能他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曾经错过了什么。即便最后是他主动要求两个人去试一试，但在复制心里大概从来就没有真正开始过。他对新建的信任是类似浮萍一样的状态，是浮空架空的，没有底。而新建本来以为自己已经考虑清楚了，至少他是绝对试想过所有将来可能面对的压力和其他问题之后才做出的决定。虽然对于他来说，两个人开始的绝对要比复制心里的晚，但是从他正式这段感情开始，他所想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两个人如果在一起之后的。只不过他所想的仍然只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不要说他根本就没有试想过去跟一个男人发生这种感情，就算是跟个女的， 他都觉得时间有点仓促。彼此之间仗着做朋友了这么多年，以为很多事情都是水到渠成的，结果事实证明是一塌糊涂。他没有办法接受生活中有一个如此强势的存在，也许两个人暂时分开一下也是好事。至于是不是真的消极到需要结束，他还不想去这么轻易的下结论。傅志这几天烟抽得更凶了，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喜欢抽烟的人，只是这几天心里的事情太多，烦躁的他没有办法释放这种压力。白天在检察院里还好，一旦下了班跟新建在一个屋子里面，他就觉得除了一直抽烟实在没什么事情可以做。不过大部分的时候他们两个一个在客厅，一个在书房，只有时间差不多了，新建才会过来敲一下书房的门，提醒他早点休息。似乎对新建来说，就算两个人吵过了，甚至已经在彼此的关系上写上一个暂时的结局了，他依然可以坦然地面对。两个人开始过，结束过，还是朋友。这也是他佩服新建的地方，因为他大概做不到。抽了一口烟，看着门缝里透过来的微弱灯光，傅志很懊悔地叹了口气。他这辈子最错误的决定大概就是当时答应了新建，搞到这种地步他要负很大的责任。这个结局明明不是不可预计，偏偏他还是睁着眼睛摔进了坑里，自己找死啊。自嘲地笑了笑，他依然是一夜无眠。关于新建要去找季兰的事，傅志一直都很清楚，但是没做任何表示，就连李磊都打电话问了一下，他却只是笑笑。 哼，你有本事你来骂呀，我自认能力不够。 谁有本事把新建劝到改变决定，他真的是要去膜拜瞻仰一下。从季兰这个名字从常威的口里说出来，他就知道新建一定会去。而对于这个时候的他们来说，不过就是一件事不多，两件事不愁。横竖最糟糕的情况也就是这样了，他还真不信雪上加霜能到什么地步。所以新建去监察局，他半点犹豫都没有就跟着去了。季兰其实傅哲和新建都见过，只不过他俩看见的时候，对方肯定是注意不到他们的。跟以前的印象差不多，看着温和不失威严的一个女人，在这个系统之中，男女比例，后者绝对属于不公平的群体待遇。所有能够站得比其他人高的，必然有过人之处。季兰是一个人格魅力很大的人，至少所有接触过他的人都会给这样的一句评价。新建跟傅志进门之后就被请到了沙发上，茶水已经准备好了。季兰坐在他们对面的椅子上，一脸笑意。 外面是不是还挺热的？ 还好。 其实我过去就行了，没必要你们两个亲自跑一趟。 这话说的有点太客气了，新建摇摇头，表示就是来了解一下情况。季兰听完了还是温和的笑笑。 行，有什么你们尽管问。 不知道您对唐大庆的案子还有没有什么印象？ 称呼在出口的时候下意识地改成了您，新建第一次意识到了跟人对谈时产生的这股压力。傅志也有些意外，看了他一眼。季兰想了想， 唐大庆，有点印象，到了这边就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一直接触卷宗，这东西不常拿出来看就会忘，年纪大了也没办法。 他语气有点无奈，又想了一会儿才点点头。 是不是他杀了同厂的一个机械工，被判了无期？ 没错。 新建干脆把提前复印好的一些文件递给了季兰。 他一直在提出申诉这件事，您知道吗？ 季兰有点意外。 这我还真不太清楚，没有特别关注过。 他当初在检察院的时候也是手里面一堆案子，每个都去跟进后续，他也忙不过来。 那常威这个人您认识吗？ 常威？ 季兰扬了扬眉。 我认识的常威有好几个。 他端起茶几上的茶杯喝了几口，然后攥在手里有一下没一下地抿着。 你们说的是？ 他以前是直接负责唐大庆这个案子的。 新建从文件里抽出一张常威的照片，季兰脸色没变，低头喝了一口茶，再抬头的时候笑了笑。 那可能是我记不住了，没什么印象。 新建也没继续追问，话题又被带回了唐大庆的案子上。 关于案子的细节您还记得多少？ 细节不看卷宗真的是讲不起来了，就记得当时他认罪的态度不错，所以量刑上给了无期。我记得当时他的老婆很激动，一直都在说唐大庆是被冤枉的。 不过这种事太经常发生了，谁也不会特别的去注意。